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主持谢义芳、沈四海、宋景辉、钱建荣。 哦，翻嚟呢次就讲啲正经嘢， 得翻三个，咁啊，曾师傅有事啊，走先啦，系嘛，咁啊好啦，咁我哋又唔见咗阿钱兄，钱兄又喺节目之前咧。就打俾我，佢话喂，我饮醉咗酒喎。 今宵酒醒何处？我都杨柳岸晓风残月。 我唔嚟得唔得？ 得啦，有倦勤啦。 屌你，你饮醉酒上嚟，你都做到乌里话炒咁，又唔系几好啦？系咪有亏我哋啲观众啊？系嘛？好啦，嗱咁咧，我哋讲紧观众咧，就我哋有位观众就好有心，咁啊俾咗封信我哋咧，就话喂，上一集咧就讲呢个中研院，佢话喂，你有啲嘢错嘅， 唉惨啊，做捻咗柯仔先专家，屌得人多都要入翻棍啊！咁、你咪咩人先呢、這个？要开名嘅， 嗱、叫多米尼啦，多米尼姓就唔好开啦啊！咁样总之又 唔系嗱，首先一样，我哋开名唔系闹人嘅，即系感激你纠正我，因为有阵时咧，即系讲啲嘢快咗咧，有阵时都会有阵时讲错嘅。 咁佢话喂，翰林院即系用比喻呢个中研院，好似唔系太啱。 咁呢样嘢我啊有啲拗翻转头咧，讲完先啦。 讲啦， 即系我会觉得咧，嗱，翰林古翰林咧，佢其实有作用系帮皇帝做顾问嘅。其实中研院最早期 或者养啲官啦， 即系最早期其实真系有咧，即系胡适先生时期啊，甚至喺大陆时期啊，蔡厥文先生时期，其实都有呢个 function 喺里边， 有呢个谂法嘅， 有呢个嘅。咁当然啦，后期嘅发展，尤其是李元哲之后嘅中研院，就真系。 咁好啦，咁佢又即係有即係佢又即係当然赞我哋啦，咁下山一千字先啦， 赞佢冇得讲，闹就一定要讲。 咁好啦，就后来后就佢喺尾中间我哋唔讲啦，因为呢位 Dominic 呢就话佢都喺中研院做过嘅。 哦，怪之啦。 咁所以呢佢对中研院都比较熟悉，咁佢就话指出我哋错处啦，佢喂中研院就唔系发明呢个天宫。 唔系我讲错嘅，呢样系国防。 中山科学院。 中山科学院。中科学院。 所以呢大家要搞清楚，咁即系我哋都要澄清啱嘅。 啱 㗎。中科学院呢就唔系搞呢啲嘅，即系我哋啲咩核弹啊，咩呢个飞弹都是中科院那里搞出来的，所以呢就我们都多谢这位听众， 因为中科院就好像是新竹的，中研院是在南港的， 所以这位听众对我们的指正呢，我们都多谢他， 有则改之，无则 好啦。咁我们又讲下一单啦。咁现在就台湾都很多国家啊，有花莲国啊，有南投国啊，又有呢个新北国、啊。 因为点解咧？大家去过台湾都知噶啦，谢公啊，阿辉哥，即系台湾最特，即系最出名系咩？个夜市 系 夜市咧，台湾夜市好特别咧。我成日话咧，即系香港嘅夜市好失败，有咩咧？嚟嚟去去买淘宝嘢啊，喺大陆去 call 啲嘢翻嚟买。咁我哋细个以前啲夜市好精彩，因为我哋有商家，有啲货头货尾拎出嚟买。就好多好靈活性，甚至啲流行曲啊，我哋喺夜市啊都可以知道邊首歌係流行 嘅。即係嗰時行廟街，你就知道嗰 邊首歌係流行嘅， 邊只歌最 hit 啦。 係啦，呢即係大家知嘅。當然而家冇咗呢個文化，年輕一輩真係未見過呢啲光景啊。 甚至乎我即係、我哋第一次出嚟行走江湖，着嗰条喇叭裤咧， 都系庙 街做， 人生第一次造富啊！喂，以前造富 Taylor Make， 我哋靓仔边有钱啊？但系庙街嗰阵时候，我最记得系廿皮一条，即系喂一个礼拜忍一餐唔食饭就可以做条裤。 你 以前做条裤， 你又威啊！但你又后生过，你又后生过我啦。我做十六蚊条啫嗰时， 哇咁抵啊！ 十六蚊， 但系嗰啲裤有个特色嘅，唔好踎低，唔好爆低， 都唔买都唔 买。好有咩？ 屌你十八寸喇叭，大佬！ 屌真系我俾人揾笨啊！真系。屌你又唔带我去咩啦？ 嗱，当时咧即系嗰个即系口头禅咁嘅，修身、擦脚、 喇叭、小喇叭系啊， 小喇叭 系啊， 咁啊双线耳仔后袋，呢啲潮流嘅嘢， 有咩信封袋又成啊？屌你做 各位听众，呢啲系70年代。 好啦，嗱，喂，我哋唔好讲啲啦。 嗱，正经话喺夜市有咩特色啦？嗱，最近 有啲特色喎。 唔好讲住，最近夜市咧就话喺台湾夜市咧有一个特色叫咩咧？一啲贴啊， 系 就咩贴咧？就贴纸咧，就贴上护照上面嘅，好似嗱呢啲咩电话贴啊，喺个护照上面咧，佢个设计咧，我冇拎中华民国护照啊，佢啊中间有个青天白日勋章，即系个国徽。 我想嘅，我幅相嘅， 上下一个徽嗱，咁啊呢个啊连咗啦，呢个花莲国，咁啊中间本来嗰个青天白日勋章，咁啊花莲国嗰个咧写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民国，咁跟住咧你啊漏咗啊有个台湾两个字，花莲嗰个字今日写台湾嗰两个字， 系咁而家 Republic of 花莲啊嘛大佬， 咁啊连落去。咁样连落去咧，咁啊最近上个礼拜咧就立法院外交事务委员会通过咗，佢话呢啲护照上面连呢啲咩字咧就 唔系 犯法嘅，唔系犯法。严格嚟讲，我对呢样嘢咧就我咁睇嘅。本护照系属于你个人嘅嘢，即系你嗰个旅游证件嚟嘅护照，唔系一个即系移民一个证明嘅旅游证件，即系话意思话你拎住呢本嘢去到第二个地方出咩事，你就可以揾翻呢本护照嘅所属国家嘅驻当地嘅办事处去协助你解决，即系譬如话我俾人打荷包啊，我突然间心脏病发啦、啊，譬如话我唔见咗个女啊， 即系举个例子啦，即系举个例子， 即系当地嘅大使馆要帮手啦， 有一位即系。長跑的運動員選手就去到韓國參加長跑，就突然間就猝死，咁咧就打電話翻香港，咁香港就移民局就揾住當地嘅 大使館，大陸嘅大使館， 中華人民共和國 同樣咁嘅即係咁嘅情況咧， 就叫台北辦，各地嘅台北辦一樣咁嘅道理。好啦，個問題邊度？理論上呢個旅遊證件嗱，我交到你手上，喂，我連乜嘢好在啫？我連花蓮國有如是，因為最近個事件咧就其實在去年年尾就話林創作先生而家做立法委員啦，佢提出嚟咯。哎呦，我本護照加拿大啊，我連只企鵝又得，連條鯨魚都得啦，係啱嘅。嗱呢次呢個立法委員、立法會個立法院個咧通過咗，唔係違法嗰樣嘢。我覺得係我個人嚟講咧，我個人 嗱打斷先。原先的條例咧，你係違法嘅。 係原先係違法嘅。咁好老實講，即係你本護照畫花咗，係咪違法咧？嗱呢樣嘢兩睇嘅，我知道。因為呢個旅遊證件，你佢話黏咗啲台灣國啊，點點啊，係咁樣係宣示台灣主權。林創祖話齋，咁原則上咧，我覺得你話佢違法咧，我就覺得真係有 grey zone 有灰色地帶啦。今次唔違法，喺我個人嚟講咧，我就唔係太反對。不過。有樣嘢 責任自負啦， 好老實講，你拎住一本花蓮國，或者拎住一本四海國，或者拎住一台灣國 ，OK， 去到港澳，你屌港澳而家屌歸咗中華民民共和國，佢唔俾你入嚟，去留難你，叫你原機遣返， 新加坡都係啦， 新加坡叫你原機遣返，喂呢樣嘢叫你責任自負喎，呢樣嘢我哋唔會講黑幫話你抵狗死點點乜乜，我覺得呢個叫咩話 ？common sense 係 常識，即係話你中意點樣搞你嘅事，但係人哋即係入國啊問禁，因為人哋一睇你。呢、这个世界冇一个叫台湾国，亦都冇一个叫花莲国。 唔系，即系喺佢嗰个 record 里边冇一个冇一。 嗱，应该咁讲啦。嗱，即系每一个国家咧，佢哋做成一本即系护照嘅时候咧，佢会将 原 件咧，系啦，将个原件送晒俾所有国家嘅。咁話俾佢聽，嗱呢一本咧就係我哋國家出嘅護照， 正業係點樣，內業係點樣， 成本嘢都有曬嘅。 同埋我要提醒大家去玩呢啲嘢，擁有中華人民國護照呢啲人，中意喺護照連嘢嘅人，外邊護照外邊你咁樣貼，可能都仲打得啦。但係護照內業即係有相關業，你亂咁寫嘢咧，就一定犯法。一定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这个呢 还有一样东西就是未讲完的。这样东西你说拎到外面就是你刑责自负。但是有一样东西我就不太明白。今日嗰啲咧就話即係支持台灣獨立啊，甚至香港好多人係啊附和，護照連嘢有咩問題啫？你話你啲咩國民黨，即係我覺得國民黨好落後呢方面，就唔應該阻止人哋咁樣做嘅呢樣嘢。好老實講，所以我係贊成啊！嗱，大佬，雖然我國民黨，我係贊成呢樣嘢非刑事化，我贊成嘅呢樣嘢。之但係刑責自負，但係。在香港如是呢班歐洲尖專家，或者台灣呢啲咁嘅親獨嘅人士，或者希望台灣主權獨立嘅人士，喂，其實謝公民我又好唔明啊！你又要有本台灣個連啲連張咁嘅貼紙連上去，你何不唔去民進黨黨部？因為點解要民進黨唔可以國民黨？因為國民黨撲街啊！ 民進黨的黨綱是寫明台灣獨立的嘛，建立主權獨立，喂你去示威咯，你要求中華民國廢了去，我要公布自己的台灣國 Republic of Taiwan， 所以 那就行了， 所以 喂很簡單的喎、 所以林創左呢其實都不啱的，他即是要求淨可以俾人就即是在個封面貼紙都不啱， 不啱應該許時代力量 中華民國的護照呢改為叫台灣國護照， 應該是啦，尤其是將會520之後執政的林創左先生林創左大委員，大家認識呢位先生，認識黃國昌老師嘅呢班人應該鼓勵呢個時代力量啊，時代力量， 去 逼呢個民進黨宣布台灣獨立，履行你嘅黨綱。如果唔係你咪揾笨柒咯，如果唔係你咪揾人笨柒咯。同埋而家喂咁多人要台灣。台灣建國啊嘛，同埋你真係你嗰個係即係順應民意啊嘛，你記得夜市場幾多人買呢啲，你何必喺度自己自我感覺良好， 精神性理 念咧將咁嘅嘢，即係你代表乜嘢，我就真係諗唔明喎、啊。我大佬其實係簡單直接，你直接印出嚟啊嘛。是咪先？喂，同埋而家喂，中华民国喺158个国家系免签证噶。你而家喂，你如果好老实讲，即系黄世坚议员咁样，喂，如果中华民国，即系我哋又估到啦、就外交部就话改名叫断交部啦。而家已经系 吓，一阵间我哋继续讲埋呢个先。 即系你好老实讲，你将佢转咗去一个台湾国，喂，好多国家有承认你，何乐而不为咧？而家台湾国好似除咗谢公话斋，喂，台湾国里边有一个叫花莲国，有一个叫台东国，有一个台北国。新北國 好撚多國而家， 有台中國、南投國，我可以我叫我仔搞翻個金門國，搞下馬祖國、屏東國、澎湖國。喂，大佬啊，聯合國一嘢29多个席位、啊，大佬，喂諗落有數啊，就 互相承認咪得咯， 咪係互相承認、互相建交。哇，系喂，谂得过呢条桥？ 你就算同嗰啲咩非洲啊，咩巴拿马、新西兰冇所谓啦， 冇乜所谓。 基本上咧，29多个国家 系咯，咪大佬，每年咪唔系可以喺合欢山举行国庆？ 系， 唉，南投国 即系再次咯，屌你咁嘅乡镇嗰啲就唔啦，见过咯， 咪系咯，又几好玩、啊。我真系觉得应该其实咁样咁咪好啲，因为我觉得就真系唔好去做呢啲咁，即系我觉得真系几幼稚吓。同埋一样嘢，你为咗粘张贴纸，你搞。好老实讲，明明订好晒 scheduling 去香港去港澳好啦，你去新加坡订好晒酒店，咪订好晒你坐 Argo 又好，你 hotel.com 你什么 Agoda 又好，喂，你啲嘢全部复封晒，又原机遣返，咁你为乜叫先？ 唔系呢啲嗱，即系为咗呢啲咁嘅所谓意识形态，呢啲意识形态嘅嘢咧，即系喺国会里边要修条条例。 嗯， 就玩呢啲咁嘅即係幼稚嘅，即係我形容幼稚啦。即係如果你按照香港法例嚟講，你喺個喺即係如果咁樣講，你喺嗰張中華民國嗰張鈔票上邊、你畫咗佢貼 犯法噶， 係嘛？即係犯法噶嘛？呢個票據呢啲嘢你唔可以竄改噶嘛？係嘛？同埋呢個護照咧，即係明文規定嗱，即係好多國家都係、即係你貼咗嘢喺改過畫過咧。即系你有权咧就拉你嘅，因为你涉嫌涂改或者系你制造假护照。 我曾经讲明嘅，你内页一有喐动嘅话咧就必然犯法。你外表嘅话咧就唔好多国家有得拗。 嗱，呢、這个即系所谓你每一个国家，无论承认与唔承认，好多国际间有一个即系移民嘅组织嘅机构里边，你个国家你出咗嗰本护照你。拎上去，仲要做咗好多防伪嘅措施喺度， 系 嘛？ 同埋你系要将嗰个样本俾咗个对个国家，同埋话俾人听呢个防伪特征喺边度， 系啦， 系。 咁然之后人哋就睇呢本嘢，喂嚟到，喂你交俾我个 sample， 系啊， 唔系咁嘅，我就有理由怀疑呢本嘢就伪造嘅。 即系你好老实讲，好老实讲，即系你人哋系啦，阿辉哥讲个重点啦，人哋原机遣返令你个假期铺松咗，喂你执到啦，大佬，人哋真系有权扣留你噶嘛， 即系 唔好，即系 你 唔好，即系开玩笑，哎呀，阿黄老师啊，林老师啊，闪灵一个咁嘅电光火石之间闪过一个咁嘅灵魂，就真系觉得好过瘾，好得意，咪试下咯，我觉得。 即系呢啲咁嘅意识形态嘅嘢，你。即系你咬赢，口水咬赢冇用。 唔系，即系我觉得嗱，我觉得即系而家你对呢班后生咧，你个循循善诱，我觉得冇用嘅。屌，我哋成日喺电视台嗰度露话啦，要死唔俾你死咩？我系最自由噶啦，即系大佬 真系。你唔好害人啊嘛！而家150多个国家， 而家惨就惨在咩咧？个妙啊妙在美国佬讲到明啊！如果你喂再系咁样去黏咁多咁样，再发现咁多呢啲黏咗咩台湾国啊、花莲国咁嘅护照入嚟嘅话咧，分分钟 cut 咗你。自由簽證美國啊！呢樣嘢就快啦，呢樣嘢係咪？阿小英咧就可能喂， 可以咁搞。 喂，小英又要嘅， 唔系我相信小英总统咧，佢会审时度势，会做一个明智决定。 即系佢有一个明确嘅。 屌，唔系学得马英九咁冇卵用，啱嘅。 好啦，我哋又休息下，翻嚟啊。